整个市场的一个系统性风险。就大家都知道这个中美贸易摩擦有这个升级的趋势，对吧？之前呢是公布了这个340亿的这个关税的一个执行，那么它又在你这个2000亿，那么这个涉及的这个行业会非常多，就可能我们的大部分的这种尤其是科技行业都会遭到这个关税的这种威胁，所以呢就是出现了所有的行业的一个普跌的一个趋势，所以目前呢就是指数都是跌幅差不多。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虽然说跌幅就是这个指数跌幅相似，但是目前的市场的强势股还是那个小市值的这个股票，尤其是像创业板和次新股比较多一点。所以呢如果说这个利空被消化的话，还是建议去关注这个创业板以及次新股这样的小市值股票。 是 目前是这样的。 好，虽然说今天只有这个钛白粉板块是逆势上涨，但是我们也发现有一些板块或者个股相对抗跌，您认为背后有哪些原因？ 其实抗跌的一方面呢是一些真的是跌到前面就跌了很多的，你们可以看这个比如说钴，对吧，还有一个矿业，还有养殖农业股，还有化工，就是钛白粉什么的，就这些呢它不仅没有，有的是没有跌，有的甚至还要逆势上涨。那么我觉得像这些呢它很多都是关于这个贸易冲突它是一个受益板块，比如主要的就像农业哈。那么我们之前在反制这个美方的这个关税的时候，我们是以拿农产品的这个加税，就美国农产品进口的加税来去反制它，那么这样呢就是有利于这个国内的这个农业产品的公司的这个业绩，相当于竞争压力就小了嘛。所以呢我认为它还是一个就政策性的一个反攻哈。但是呢我认为这些板块呢它可能持续性都会比较弱一点，因为这些板块呢它不管从行业的成长性还是公司的这个盈利状况，其实都没有达到那种说要长期会有长期的这种看好的一个价值。所以我这些板块呢我倒是不太建议去追高，因为很多在这个突发的事件上已经连续的上涨。那么我建议还是先观望，等到这个利空市场消化的差不多的时候，还是去介入一些低位的股票。 好，谢谢若曦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 好的， 好，再见。 好，再见。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公布拟对我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清单发表谈话。美方以加速升级的方式公布征税清单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们对此表示严正抗议。美方的行为正在伤害中国，伤害全世界，也正在伤害其自身，这种失去理性的行为是不得人心的。中方对美方的行为感到震惊，为了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制。与此同时，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共同维护自由贸易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共同反对贸易霸凌主义。与此同时，我们将立即就美方的单边主义行为向世界贸易组织追加起诉。再来关注汇率，今天离岸人民币跌破 6.70 关口，一个自然日内贬值超过700点。凌晨时段，离岸人民币汇率延续了此前的小幅升值态势，但是在清晨5点之后，美国方面宣布新的200亿贸易摩擦措施，导致离岸人民币汇率快速走软。今天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证监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姚刚受贿内幕交易一案。邯郸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6年至2015年被告人姚刚利用担任证监会主席助理、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在并购重组、股份转让过程中股票停复牌、避免被行政处罚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961万余元。2007年1月至4月，被告人姚刚利用担任证监会主席助理兼发行监管部主任的职务便利， 获悉相关公司重组上市的内幕信息，使用由其实际控制的他人股票账户，在关联股票停牌前买入，复牌后卖出，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210万余元。以上依法应当以受贿罪、内幕交易罪追究姚刚的刑事责任。姚刚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今天是世界人口日，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新出生婴儿数为1758万人，二孩占比超过 50%， 婴儿死亡率从7.5%下降到了6.8%，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76.5岁提高到了76.7岁，全国新增老年人口首次超过1000万，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4亿人。好，在资讯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公告。胜利股份上半年净利润预增65%至100%，增长原因为公司天然气业务销售收入以及收益比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仁和药业主营业务收入增加，上半年净利润预增40%至60%。华谊压缩上半年净利润预降50.95%至54.12%，汇率波动导致出口毛利减少是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因素。建新股份上半年净利润预增1288%至1339%。韶钢松山上半年净利润预增大约是159%。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在当前我国居民的财富构成中，房产占据过高比例，从长远来看有哪些不合理性，如何破解年轻时消费不足、年老时消费过度的困境，如何降低在我们人生周期当中的财富波动性。本期财富大搜索节目邀请中国式财富管理一书的作者之一袁卫为您一一道来。这里是财富大搜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现场嘉宾袁卫，袁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 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本书，这是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中国式财富管理》，这本书的作者是金理和袁卫啊。这本书呢，主要是谈我们目前中国家庭的这种理财观啊，以及我们财富的这种分配的结构，以及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降低风险，取得更加可控的收益。此外呢，就是我们这些钱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林林总总的财富管理机构啊，在进行投资理财，目前这些机构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和注意。在一开始的时候想问一下啊，袁老师，房地产这几年在中国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那么房产在咱们中国家庭的财富当中大概占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就是我们先来看一组就是胡润研究院公布的数据，就是目前在中国千万级高净值的人群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其中是 55% 是企业主，然后 20% 是金领， 15% 是炒房者， 10% 是职业股民。然后那么到亿万级的这个高净值人群呢，其中 75% 是企业主， 15% 是炒房者， 10% 是职业股民。就是我们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就是炒房其实对中国就是高净值人群财富的积累是功不可没的。然后同时我们也找到了一组2017年5月份这个经济日报社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管理的报告，然后其中是说到就是房产净值已经占到全国家庭人均财富中的 60%、甚至往上，因为我们是从这个农耕文明传代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然后我们对土地和土地上的附着物都有一种就是与生俱来的依恋和迷恋。然后那么从数据上来说，就是1999年到2017 2017年，就是在我国这个货币量化宽松的这种背景下，就是北京、上海、深圳，就是这个房地产飙升，然后经历了一个长达15年的大牛市， 嗯， 然后带来了这个房价平均涨幅的一个15倍。 如果赶上这一波，大家呢自然还是受益者啊。 嗯，当然。 但是目前来说，还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比例的话，会不会有一些不合理性呢？ 嗯，当然，就是从财富管理的角度上，就是我们依旧是认为，就是房地产仍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财富储值的工具之一。 嗯， 然后在这我们强调的是之一， 之一。 对，而且我们说的房地产是投资型房地产，投资性质的房地产，就是说相当于可能我已经满足了我的自住，然后我再花更多的钱去购置新的房地产，就是我们在这儿讨论是投资性，就是自住性的这个我们就不去关注。那么我们来看一组就是美国的这个数据，就美国的高净值人群，他们在这个投资型房地产的配额在他们总资产规模中是不超过20%的。当然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就是美国没有这种长达15年的大牛市。那么另一个原因就是说相比较美国的金融市场和我们自己的这种金融市场，就是在美国它是拥有就是很多其他方面的这种投资机会，那在中国就相对缺乏一些，所以这也是导致就是大量资金就是单向流入房地产的另外一个原因。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更好的，所以说呢大家就买这个了。 是的是的。 那不合理性就是说，那一旦这块出现一些问题的话，过分的集中往往就会带来，是吧，大家想到的， 是的， 想象得到 的 那个后果。 理解 的 非常正确。 嗯， 对，所以就是其实现在就是我也想跟大家在这儿用就是几分钟的时间稍微讨论一下，就是什么是财富，然后什么是好的财富的储值工具。就在我们的书中，就是金理教授给出财富的定义是对未来购买力真实购买力的储存，就是这个地方我们是强调真实的购买力。比如说可能在原始的时代，那我们就是这些人通过打猎呀，然后采摘野果呀，然后去储存这种物质 食物， 然后满足他未来的生活的需求。然后那但是就比如说像这些野果或者是肉，它会容易腐败。 嗯， 那么比如说像这些动物界的这个小松鼠就比较聪明，它在这个冬天它会选择不易腐败的这个松果，就以至于它在冬天是完全可以去支持它的这个生活。那么所以就是我们认为好的储值工具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它具有一个比较良好的物理性，在你这个可预期的情况下，它这种磨损性会相对低一些。 嗯， 然后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我们中国历史当就是这个白银其实一直是作为怎么说非常重要的这种 货币 物物交换的介质。对对对，货币。那么就是从唐朝一直到晚清，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白银的购买力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缩水的。 嗯， 就是这个是因为在最开始中国它这种在唐朝的这个环境下，就是白银其实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但是随着中国的这个经济贸易的对外开放啊， 嗯， 然后大量白银流入到了这个中国的境内，然后就使得就是白银的这种储蓄量就会很大，就相当于可能原来我一两银子我可以吃一顿饭，可能现在我可能一两银子到晚清的时候一两银子可能什么都干不了了。嗯，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这个储存的介质它的价值在随着时间的推移的情况下，它的价值是可以慢慢上升，而并不是一个最终缩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我理解一下啊，财富是什么呢？财富是让未来咱们过得还可以。 是的， 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 对，而不是现在眼巴前的啊，或者是这个现在你看到的这些数字而已。 嗯，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可能也是我们需要看到的，就是说有的人说那你说就是这些物质不行，那我们最后说到钱可不可以，那但是就是也要注意，假如说我们人民币现在是1块钱，然后我们央行在1块钱后面加了3个0，但它其实并不意味说你这个价值就涨了1000倍，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其实是一个货币幻觉，就这个也是需要在我们考量这个储存工具中需要去避免的， 就不能看你现在手头上有多少人民币的这个数量。 对 这个是一个幻觉， 是 刚才您说的是叫货币幻觉。 对， 嗯， 就是说因为它可能会随着这种经济形势的变化呀，通货呀，它整个的这个货币的价值也是会有 这种变化的。 对，这个稍微年纪长一点的朋友都知道啊， 嗯、 可能在80年代有所谓的万元户，是吧？ 是是是。 啊，可能现在呢，大家会觉得10000块钱算什么呀？ 嗯、 哎，就是这个意思， 是 不能只看那个。你现在有很多很多的 数字， 数字账面上的钱、嗯、 对对对、 嗯、 有了这样的一层理解之后，我们再回到就是房地产本身啊、 嗯 哦、就是房地产本身它其实它的这个属性，它是一个耐用消费品，就是它是一旦建成投入使用之后，它的价值就是我们理解啊，就是因为你这房子建好了然后开始用了，如果要没有任何修葺啊的过程中，它的整体的这个物理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定的减损，长期保值增值的能力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强，就是对一个房子的物理属性来说，就是这个是需要思考的，就是说为什么房地产就是或者是房子大家还会那么去想说我要买它，是因为很多人还是看到了它的这个价值的或者是地价的这种增长。比如说我们做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我们就说，比如说可能这个房子像一个企业一样，就根据企业自身不断的这种能力啊技术的革新，它的产能上去了，可能原来我是生产1000台冰箱，第二年我生产了这种10000台冰箱，那这个是一个实际产能的提升，然后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这样带来这种基本面价值的提升，就是会影响到它的价格了。 嗯， 那么另一种就是说它的基本面价值并没有改变，就是它这个房子的功能并没有增值，只是它的货币价值在变化、 嗯、 就是相当于是人们对它的预期，就是未来的价值， 原来是20000现在是30000，后来是50000了。 对他们有一个这样的预期，然后就导致很多人都去购买房地产去赌未来的这个预期。那么就是从比较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就是投资房地产它的回报是通过这种怎么说持有期的租金，然后和它未来的这个资本利得的总和然后去看的。但是从这个中国房地产本身租金比率非常低， 嗯， 比如说在像这个全世界这种比较发达的国家或者是这种热门的城市，他们这种租金可以达到5%以上， 嗯， 然后但是在中国就是我们这种大城市，它的租金可能只是1%到2%，然后这个就是有一个明显的这种从这个研究人员的计算来讲，它有一个明显的不合理性。那但是大家还是往这个房地产的方向上去涌，因为是大家就觉得就算没有租金，那我就是我赌它未来的这个资本利得的话，就是我还是可以获得更丰厚的收入，所以就算没有租金也是没有问题的。 嗯 嗯，这样的这种情况，其实它可能就不是一个真实价值或者是基本价值的增长，那它可能就会是一个泡沫。 嗯、 就是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需要非常的谨慎和关心了。 所以说，就更不能把资产都放在这个领域里面了、啊。 对对。 在当前我国居民的财富构成中，房产占据过高比例，从长远来看有哪些不合理性，如何破解年轻时消费不足年老时消费过度的困境，如何降低在我们人生周期当中的财富波动性，本期财富大搜索节目邀请中国式财富管理一书的作者之一袁卫为您一一道来。 刚才呢袁老师啊是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谈哈、啊嗯、如果把房地产的这个资产配置过高的话有哪些不合理性、嗯、根源呢还是说我们要对于财富是什么有一个更加清楚的理解，特别是谈到的就是说你所拥有的这个东西它的价值在未来不会缩水。 是的、 啊、那目前来说房地产的这种价值更多呢它没有建立在租金回报的比例上， 是的， 它可能建立在的是 人们预期 某种预期上面。好，在书里面我还看到另外一种观点，叫年轻人消费不足年老消费过度，这个很符合我们现在身边的一些现象，是吧？是年轻的是月光， 嗯， 到了老年呢 ,99% 的钱都花在了最后 1% 的时间里面。是不是？ 是是是。在我们的这个书中我们引用了这个弗兰克莫迪黎尼安的这个生命周期理论，他是1985年获得了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然后他是通过他的理论去解释了这个长时期这个时间序列里 就是人们对财富的这个需求。然后其中我们可以从书中的这个就是有一个1-5的这个图中可以看出，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各个时间段来说，我们的这个收入是呈一个由下往上波动了这样的一个曲线的。在我们每个人学成之前，我们可能是不赚钱的，然后从学成开始工作的那一刻开始，有慢慢的这种收入啊，财富的积累啊，然后当你可能是在你退休的这个点，你的收入达到一个峰值，在理想的状态下，我们是希望人的收入是逐渐攀升的，然后在退休之后，可能是他的这个收入又是有一个缓慢下滑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就是很多的这个经济学家和这个心理学家，就是他在研究的过程中，他认为人们生命中最大的满足是需要有一个从平缓略微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消费水平，然后去支持的，就是我们可能不太倾向，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很大的这种波动， 起伏， 对，波动起伏，因为这样就会让你就是非常受限，就是你的生活会非常受限，你会根据当期的收入啊，然后去决定你的生活水平在哪里，然后如果总有这样的波动，可能就是人就 心里受不了， 对对，就你没有办法处在一个非常安静平，就是安全平稳的这种环境， 所以最好的状态就是收入提高，消费也提高，他们俩是成正比的， 是是是， 而且是没那么剧烈的提高，是吧？ 是，就相当于他们两个是一个平行趋缓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当然这是一个就是理想的，对，理想的环境。在我们真正的这种现实生活中，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人会受到很多的限制。那比如说像我们提到，就是年轻人的这种消费不足，就可能会体现在他在还没有工作或者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可能达不到一个他的这种理想的消费水平。比如说他可能买不了这种比较高端的电子产品，然后或者他没有办法去经常参加这种同学啊，或者是他这种同行间的这种聚会，因为他会消耗，就是用掉很多钱，或者有的人他就是因为没有钱，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参加一些这种技术培训啊，然后就没有办法让他人力资本有一个提升，从而为他未来的这个收入能力打下更好的基础。那么在美国呢，就是相对就是会有，就是他们反而就在年轻的这个时期会有一个消费过度的情况，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鼓励人借贷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通过它的各项的这种比如说税盾的这种设置啊，然后以及它这种各个金融体系和它信用体系相对完善，它使得各个阶层人都可以借到钱，所以在美国就是这种消费过度的情况就会体现的相对明显一些。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做好刚才所说的财富管理和财富规划，是吧？ 是的，是的。 刚才所说的这个并不是理想状态的，换句话说呢，离合理性或者是和我们梦想的那个目标还是 有 很长的距离的。 是是是， 是吧？ 对， 年老过度消费啊，我们也都知道为什么年老过度消费，因为他的这个财富也积累到比较多的数量了，再加上呢，可能因为疾病的开支啊， 对对对， 各方面的消费也是比较高的。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说，就是财富管理它其实是一个对这个人整体生命周期财富的一个管理，可能并不只是说我20岁我有钱了，然后我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是提倡是用一个反储蓄和储蓄的手段，然后去降低就是在这个消费过程中的巨大的波动。 其实刚才袁老师说到一个很关键的点了啊，就是说，尽管我们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里面啊，不同的年龄里面赚的钱是不太一样的， 是， 但是怎么理财，怎么来分配工作精力啊，以及我们怎么去赚取更多的财富，这里面是有学问的，实际上是可以达到相对理想的状态，不至于让你在年轻的时候没有钱，或者说太焦虑，在年老的时候呢，钱还花不完。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我们这么多的资产，如果要去做一些配置，去做一些组合的话，怎么才能够使一个叫做风险波动性的指标下降啊？因为刚才你谈到的就是我们承受不了这个上上下下的巨额的这个增加，还是说巨额的缩水，我们都受不了，是吧？所以就要降低这个波动性。 哎，让我们的小日子过得呀是比较的舒坦。这里面哎有学问，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27度。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大雨到暴雨，请各位注意防范。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在当前我国居民的财富构成中，房产占据过高比例，从长远来看有哪些不合理性？如何破解年轻时消费不足、年老时消费过度的困境？如何降低在我们人生周期当中的财富波动性？本期财富大搜索节目邀请中国式财富管理一书的作者之一袁卫为您一一道来。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中国式财富管理的作者之一袁卫，袁老师您好。 嗯，您好。 上半段我们谈到的一个理想生活，就是我们的收入和我们的消费啊成一个缓慢增长的这么一个相对平衡的曲线，这样的话我们的幸福感啊，我们的获得感、满足感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也不至于说在某个阶段没有钱花，或者说在某个阶段拼命的花钱啊，钱还花不完。嗯、 是的， 这里面就要谈了一个专业的术语，叫风险波动性。 就是在解释这个之前，我们可以先举一个小例子。 嗯， 举一个例子，就假设一个人掷出一个骰子是6点的话，就会获得10000块钱的这个奖励。如果其他结果就是没有奖励，那如果假设这个骰子是绝对公平的，然后掷出每个结果的这个概率都是一样的，就是1/6，大家可以来想一下，我们是希望这个赌局，或者是说我们掷出六点，是在一个就是欣欣向荣的这个市场环境下呢，还是在一个市场很萧条的情况下，就掷出这个六点的这个结果呢？ 六点能带来什么呢？ 就是10000块钱的奖励。 这10000块钱只能在这个国家用。 嗯，是的。 要不然我觉得在哪都可以。10000块钱给我就行了。 对对对，其实对对对，就是可能我最开始第一次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这个假设的时候，我的想法也是，2个10000我都想要。但是比如说回到我们这个财富管理的角度，就作为一个理性人，就是我们还是认为他的选择应该是在这个市场萧条的环境下掷出这个六点的结果。 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财富，或者是我们个人的收入其实是和整体的这个市场环境是有正相关的。当市场好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股票啊，或者是我们的基金啊，以及我们的收入啊，可能都会是一个向好的状态。 哦，我明白了啊。嗯，就是你希望是在80年代成为万元户，还是希望在2018年成为万元户？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所以这个和刚才所说的风险波动性有什么关系呢？ 嗯，对，当在这个市场萧条的环境下，我们的所有的收入或者是我们的整个财富是有一个略微向下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一笔财富，这一万块钱，这个一万块钱相当是加上的，然后我们向下财富是减的，向上跟向下然后去 对冲一下， 对，去相互抵消，然后就会使向下的这个趋势略微平缓 啊，比如说我们在特别困难的时候啊，来一万块钱是雪中送炭，会感觉到很好。 对， 如果在你特别得意嘚瑟的时候再来一万块钱，你会觉得一点都没有感觉， 对， 毛毛雨。 是是是，对，这个它其实从心理上是会给大家带来这个。那从这种比如说收入的波动性来讲，我们在市场向好的情况下，你多加了一万块钱，反而是会增加它上升的这个波动。 嗯， 所以它并没有去说去让它更加平缓， 本来就在上升， 对对对， 再加一万块钱不上升的更厉害。 对，所以 这块是下降的，再加一万块钱下降的就没那么的凶了， 是是是， 坡度就降低了。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把这两个点放到一个长的时间序列上去看的话，它整体的波动性是一个平缓的。这个是在就是金融学中有一个风险分散原则。 风险分散原则， 对， 其实就是我们的资产组合要做到风险分散，同时降低风险波动性。 是的， 这样的话让我们人过得舒服一点吧。 没错没错。 其实我理解财富呢也是为人服务的，是不是？如果你拥有那么多的财富，每天心力交瘁，胆战心惊， 嗯， 啊，过的呢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两种极端的状态的话，其实没有意义了。就 是是是，所以就是说，从就是这个就是在这种资产组合中，它的这种就是通过对资产类别或者是它的这种风险波动性的匹配，然后以及跟它相关性的这种和资产间相关性的这种识别，然后我们是可以抵消掉一部分波动性带来的风险的，而且可以抵消掉的这部分在金融学中我们称为是这个非系统性风险，然后不能抵消的就是我们称为是系统性风险，然后通过把不同风险和相关性的组合就是联系在一起，在不改变这个平均收益的情况下，就是风险抵消，从而使得这个生命周期中这个获得更高的消费水平和满足的程度。 好，这块相对来说有点专业啊，那没关系，我们会请袁老师给大家举个例子。在这本书当中我看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比尔夏普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刚才你所谈到的风险相互抵消所带来的波动性的降低是不可多得的免费的午餐啊。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点钱，我要做投资，怎么才能够降低这个风险波动性，同时还使我们获得收益的这种可能性大大的增加？ 就打一个比方，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李老师非常富有啊，然后有一个这个理财师理财师来找到李老师了，说哎呀，您的这个财富水平非常高，可以达到这个去做这个私募投资的这个标准， 就一百万几。 对，然后这个私募投资呢，它的年化收益可能每年是一个20%，然后但是可能投资期比较长，就会比如说5年到8年，您这个钱就需要放在这儿。在面对这样这种优厚的选择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机会，当然是在这个理财师和他的这个机构非常值得信任的情况前提下，然后 你说的李老师是哪个李老师？ 当然 是这本书的作者金李老师吗？ 然后对您，然后然后那可能最终我们就买了这个产品，但是就是这种高的收益或者是它的这个高的预期收益，它带来的结果是一个相对较低的这个流动性，因为您这个钱可能未来的5到8年 用不了吗？ 甚至是对，就一直要放在那里不能动。那么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就是风险分散原则和资产配置的这个理论来讲，那我们就会建议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您在这个期间能有更好的这个资金支出的安排，你应该适当的提倡就是其他资本的这种流动性，比如配置一些流动性好的产品，然后以及满足您的这个资金需求。 就拿企业来讲吧，很多企业它可能有的时候它是一个盈利非常好，但可能它就是在那一个时间段，它资金链断了，然后可能就会造成它后续非常大的一个惨剧。 所以刚才我们谈的这种波动性，以这两个例子为例的话哈，买私募基金，它这个波动性会大一点是吗？ 是的。 是吧？ 对。 它在这个每年的这种波动性是很大的。但是在未来它还是会获得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可观的收益。 是。 那么如果是买货币基金或者买各种余额宝、宝宝，那么它的波动性是比较低的。 是。 比较稳定的嘛。4%啊5%左右。 是。 是不是？哎，但是它总体的收益并不高。所以是这两者来对冲。一种是时间上面的配置 是吧？ 没错。 另外一种是收益上的这种对冲。 是的。 所以说就会让你现在的日子过得还可以。你比如说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对比啊，年轻消费不足，年老消费过度。那么他如果做了这样的安排的话呢，当他需要钱的时候呢，还有那个货币基金可 以 让他 去 花费。 对。 是吧？不至于说没有钱。对不对？ 是的。 那么到了他这个一定的阶段需要用更多的钱的时候呢，私募基金呢又到期了， 是 差不多又可以退出市场了， 是是是， 所以说你的整体的这个财富还是起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增值。 没错。 每个阶段相对来说你的这个生活水平也还比较稳定。 是的。对，您理解的非常对，而且您其实也是把一个财富管理的这种资产配置理论又引出来了。就是我们书中也有提到这个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供怎么说家庭或者财富管理者去参考的一个事情。 好。 一个工具。在它这个过程中，其实就像您刚才有提到，就是这种比如说我想用钱可以用的这个钱，那他就把它归结成就是说他当期或者近期要花的钱，他可能是认为在你的这个总资产中他可能会占一个10%，然后这部分钱你可能就可以把它投到这种现金啊，或者像这种宝宝类产品啊，然后去做一个这种实时的支出， 比较灵活。 对。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相当于是保命的钱，比如说我可能会去置办一些就是大病啊或者重疾的保险，就是以备这种不时之需，解决家庭的这种重大的问题。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这种保值升值的钱，用于未来比如说子女教育啊，安全，就是相当于相对安全有一点就是稳步上升的这种钱，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比如说去建议比如银行的理财啊，或者是一些债券呀，然后它可能收益高相对高一些，但是它又不如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私募基金有那么高的这个收益，但当然它对应非常高的这种风险。然后最后一种就是像我们说的我们去可以搏一搏的钱，就是钱生钱的钱。 就是比如说在这个股票啊， 对， 或者是一些 另类投 资啊， 对， 等等这些。 是的，是的。 这块比例占多少啊？ 这块比例就是我在他这个象限图中，他是建议是占30%。当然我个人认为，就是根据每个人或者是家庭，他对这个风险承受能力的不同，就是要有一个合理的匹配。就比如说像这种老人家，他可能风险承受能力非常低，就你可能他这个10000块钱，他跌了500块钱，他可能就要吃速效救心丸了。那你就肯定不能就把大部分的钱放到这个上面去。 这有一个比喻啊，就是说你买这个股权。股票基金啊，这种偏股型的基金的这个比例大概占到多少呢？是100减去你的年龄或者家庭年龄的总和。比如两口子都是30岁，那么30加30就60，100减6040%。在你们30岁的时候可以用40%的现金投到这个偏股型的产品当中。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坊间流传吧。但是我觉得具体到个人来说，还是需要根据他的这个。 还有他的风险承受能力。 对，风险承受能力，他的收入水平，然后和他这个家庭总资产的这个规模，然后去决定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把，或者是他有没有这种心理准备去把这么一大部分钱投到这个股票中去。 对，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呢每个人他都要有一套他自己的专属 是 资产规划的方案。 没错。 对，这个也是就是财富管理这个行业和财富管理工作者和机构一直去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是，就跟我们去做推拿按摩理疗一样。手法都差不多， 是， 但是给按哪儿，怎么按？ 对，力度， 力度， 对，就是要对症下药。 在当前我国居民的财富构成中，房产占据过高比例，从长远来看有哪些不合理性？如何破解年轻时消费不足、年老时消费过度的困境？如何降低在我们人生周期当中的财富波动性？本期财富大搜索节目邀请中国式财富管理一书的作者之一袁卫为您一一道来。 我在书里还看到一个方法叫美林投资时钟。美林公司呢是一家世界著名的投行，是吧？ 是，它是在2004年的时候发布了就是这个投资时钟，然后它是根据就是美国1973年到2004年的这个市场数据，然后测试发现的一个理论去诠释就是历史上美国大类资产就是这样轮动的一个规律。它的这个主要指标就是通过它的这个 GDP 和它的这个通胀水平，然后去进行的这个衡量，明确的将这个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 衰退期、复苏期、过热期、滞胀期。 是的，是的。然后并去观察在这个四个阶段中哪种就是资产类别获得的收益会更高。 好，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跟大家说说结果吧。在衰退期哪种配置是收益最高的？ 在他的这个建议中，他是建议就是债券。 哪个比较低呢？ 相对比较低的股票。 复苏期呢？ 复苏期它比较高的就是这个 股票了。 股票，对对对。然后债券收益反而是走在一个相对较低的地位。然后在这个过热期，它的这个大宗商品的表现是最好的。然后应该多加以配置，因为它当时的数据是说大宗商品的就是实际的收益达到了19.7%，然后超过了这个长期的平均回报的5.8%。 好， 然后在滞胀期，他是认为 GDP 下降，然后这个通货上升，然后央行也不太愿意放松这个货币政策，所以就债券表现比较差。然后虽然现金的回报为这个0.3%，但也是相较于所有资产中最优的这种选择。 好的。如果大家呢不太了解一些投资产品的话，我倒是觉得呢，完全可以在比如说现在的各种理财宝宝，还有银行理财以及基金当中啊，去找不同的投资标的。比如说这个大宗商品，你不一定要去买一些什么原油期货这样的，你找一些跟这些大宗商品挂钩的理财产品或者是基金也就可以，包括债券也是这样的。 是是是， 这样的话我们的门槛相对来说就低一点啊，100块钱啊就可以买了。 对，而且它其实也是通过这个专业机构它去设计的这种组合。 对， 就是也是相当于来说就是降低了它的这种风险的波动性。 就换句话说，我们处在任何一个时间段其实都是可以去选择让我们的刚才所说的风险波动性下降。 是的，是的。 但这个理论就是很完美吗？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 当然，就是很多人就是研究的人员，因为我也不是就是在这个美林时钟上面就投资时钟上面的专家，但是我有读过的一些文章上面他有去阐述过，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历史数据是基于美国的这个375个月的这个数据的搜集和整理得出的，而且当时的就是美国的这个驱动相当于是实体经济去驱动它的这个金融发展的。就是很多人他是说在这个2008年就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家它的这个货币政策实现了这种超发，然后就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就是宽松的这个时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一些这种时钟中提到的这个逻辑啊，然后或者是它的这种判断啊，就有一些失准。虽然 还是有很多这种先进的财富管理机构在应用美林时钟或者参考它这个工具， 嗯， 但是具体到我们的老百姓或者是我们财富管理机构在应用的时候，还是需要结合中国资本市场的特点，因地制宜的使用才会比较好。 嗯，就是说，不管是在哪个期，你要考虑到政府这个印钱的这个数量 是，然后还有一些 刺激的这个政策， 是是是，就各种这种市场规律啊。嗯，当然，其实从美林它自己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他也有说过，就这个时钟有的时候它可能不一定按照它的这个方向顺时针的转，有的时候还会倒着转，有的时候可能还会跳过这个四个阶段中的某一个阶段，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对经济未来的预判，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对 对， 是经济的走向不以经济学家的意志为转移。 是的，是的。 嗯，好，那这个呢，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嗯，当然，当然。 对，如果你确定了， 嗯 啊。确定了这些变量的话呢，那相对来说你的投资的这种标的也相对来说， 更明晰一些。 没错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这些钱啊，怎么来打理了。现在有很多第三方财富管理的机构可以为大家来完成这样的事情哈。 是的。 我们就不介绍这些机构了，但是呢想告诉大家的是，他们目前存在哪些问题，和国外相比有哪些差距。 嗯，是，就是中国的这个财富管理市场其实已经有这个十年或者十多年这样的一个发展时期了，这个市场的成熟度还是处于这个早期的发展阶段，就是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就是在此前就是我们的这种一个是金融产品的单一，然后行业也是缺乏这种一般的指导原则，然后同时就是我们这种老百姓，你看像最开始我们去蜂拥股市，然后蜂拥房地产，然后就是再去蜂拥信托，就是我们其实对这种金融产品本身或者是投资产品本身的理解还是比较欠缺，而且我们可能是觉得就是我有一个 10% 的收益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你要给我一个 5%， 我可能就觉得这个收益太低了，但实际在这种发达的这种财富管理的市场上，它其实比较正常的收益就是在一个 5-6% 的这个情况下，当然它是一个组合最终的结果，然后而且现在大部分的这个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还是处于一个最初级的，就是产品导向的 推销， 对这种模式，商业模式，它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从这个产品端，我去拿产品的佣金，然后去卖给这个 投资人 ，对，那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就会出现机构要生存，他这个人要生存，那可能他有的时候就不会太去关心，就是这个产品最终他的这个收益是不是真的好，但是因为他的佣金高，所以有一些我可能我愿意去推销，但这也是就是行业的业态导致的，就是没有办法的。 是，我发现啊，有时候我们去药店买东西也是，你说哎呀我这里不舒服，买点什么药啊，店员给你推销的一定是那个利润比较高的。有一天我去买同样一个药，哎，我说那有3块钱的那个，你为什么给我推荐18块钱的？因为我知道这个药的成分其实都差不太多。 对对对，是是是， 啊，是一样的。 对，站在中国财富管理现在的这个阶段，然后我们去看，就是去看这种成熟的财富管理市场，那他们其实也是经历过就是最开始的这种产品推销阶段，那也就是慢慢衍生到，比如说这个 2.0 的版本，就是做这种资产组合的顶层设计。然后还有 3.0 的版本，就是全权委托，就比如说像可能这种家族办公室啊，或者优质投行提供的一些就整体的财富管理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具体到就是中国的第三方理财，就是目前面对的，在现阶段面对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还是就是把它分为就是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去讲。就从企业的内部来说，首先它的这个就是产品，他有没有好的产品，就是他对这种资源，就比如说他能不能去拿到好的投资项目，或者是去找到好的投资项目，然后或者是拥有比较好的这个投资人或者是管理人这样的这个资源在自己的手上，然后去形成自己的这种品牌特色。很多财富管理机构在这个方面上的能力是相对欠缺的。对，有一些可能他有比较好的这种股东背景，然后他拥有更多的这种优质的资源的流入，然后从而去服务他的客户。这个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力之一。然后第二个就是业务模式的升级，像刚才我们有介绍到，比如说产品导向，我推销 这个是最基础的 1.0 的版本，就会造成它跟这个客户之间的这种信任关系存在疑问，然后同时它对就整体财富管理市场的环境也是有影响。因为可能很多人就是业内的人就是流传了一句话，就是说没有卖不出去的产品， 只有不努力的推销员。 不，只有付不起的佣金。 啊， 就是当你的这个佣金足够高的话，总有机构愿意去销售你的这个产品， 嗯、 那就会出现一个劣币驱良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就是为了谁服务的问题。 对对对，就是他的利益其实并没有跟这个客户是站 在 同一战线上。 嗯、 对，这种恶性的竞争就会导致一些这种怎么说有良知的财富管理企业或者是机构，他再去尝试经营跟客户站在同一战线的这种业务模式就会步履艰难。 就在竞争上面如果打不过人家，他可能就是关门关得比较早、 嗯、 其实他有好的产品和能力， 是是， 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对，人其实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一个理财师、嗯、他是否可以洞察到他的这个客户最深层次的财富需求，是否可以精准的定位到他的这种风险偏好、 嗯、 这个是非常要求就是个人的沟通和理解能力。 对，但这一块呢咱们国家在从业人员上面也存在着很大的这个数量上的欠缺和能力上的不足。 是是是 是，应该来说呢目前是存在这么多问题，换句话说呢也给未来优秀的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对对对、 嗯、 因为就是说刚才我们是讨论了就是企业内部的问题，它的业务能力，它的商业模式和它的这个人力资源是否能够足以支撑这个企业长久的这种运营发展。那么到外部来说，就是监管就是肯定会趋于正向和完善、 嗯、 然后会去进化，我们就是市场会有一个自我进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这个呢我们已经看到了， 嗯， 正在发生变化， 是的， 环境正在改变， 是的是的、 嗯、 然后同时就是说外部环境还有就是客户，当我们的很多客户就是我们有发现就是有一些理财机构他在去寻找新的客户的时候说哎，你来尝试我们的这个资产组合的这种模式吧、 嗯、 然后有的客户说我知道我可能在这种就是离岸的银行就是投资银行我就有这个业务，我知道是一个什么样，就说这种客户他其实是越来越多的，他对这种先进财富管理模式的这种理解和使用就是真真实实给他带来了实惠的、 嗯、 所以我们也是判断就未来可能就是这种行为就是客户要求就是这种财富 2.0 甚至 3.0 的这种模式会不再是一个个案、 嗯、 而是一个整体的情况、 嗯、就是不能把这个投资人投资者都当小 白 了， 对对对， 是不是？大家也在学习和进步。 是是是。 还有一个，我就发现呢，最近你看有很多这个大的国际上的证券公司、投行啊， 嗯、 都向这个证监会提交了申请啊，要在国内注册他们能控股的公司了。 嗯、是的。 那也就是说，这个池子里面呢。会进来一些鲶鱼搅动、 嗯、 啊，这一池春水。 是的，对，就是我们认为他们的就是成熟的、先进的和经过市场检验的这个商业模式，会促进本土机构的发展。 嗯、 那同时，就是我们也相信，因为怎么说？毕竟我们本土机构还是有很多的优势， 嗯、 比如说他对我们这个人。的理解，然后以及他在国内这种资源的掌控，对吧？他还是有自己的这种优势的。那么比如说未来就是我们判断可能他会更多是一个这种互利共赢的模式，比如说当这种中国的投资人有了海外资产配置的需求的时候、 嗯、 那么这种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外部的或者是国外的这些先进的机构去做配置，然后中国还是在成长嘛，在这方面的业务上。 嗯 嗯， 好，今天我们节目即将结束，未来我们国内的投资者将会有更多的投资产品可以去选择。 是的， 这也就考验了我们个人对于财富或者是对于 投资组合的这样的一个理解，也更考验啊我们的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他们的这种专业度以及他们的格局了。 是的。 好，谢谢袁卫今天来到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当中做客，谢谢您。 也非常感谢主持人，谢谢。 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明天再会。 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